攻读智慧篇第九章。列祖的天主，仁慈的上主，你用你的言语创造了一切，以你的智慧造了人，使他统治你所造的万物，吩咐他以圣德和正义管理世界，以正直的心施行权力。求你赐给我势力与你坐旁的智慧，不要将我从你仆人中开除，因为我是你的仆人，是你卑女的儿子，是病入短命，对正义与法律绝少认识的人。在人子中，即便有人是完人，如果没有出于你的智慧，他实算不了什么。你曾选拔我做你百姓的君王，做你子民的判官。你曾命令我在你的圣山上建造圣殿，在你居住的城邑内修筑祭坛，仿照你起初所备置的圣墓的式样。智慧与你同在，他洞悉你的工作。当你创造世界的时候，他已在场，知道你喜悦什么，知道按你的法律什么是正当的。求你从你的圣天上显发智慧，从你荣耀的宝座旁派遣他来与我共处同牢，教我知道什么是你喜悦的事，因为他知道一切，通达一切，能引导我行事明智，以自己的德能保护我。这样，我的工作必蒙悦纳，治理你的百姓可以公正，配坐我父亲的宝座。人无智慧，不能获得救恩。有谁能知道天主的计划？有谁能想象上主的意愿？有死的人的思想常是不定的，我们人的计谋常是无常的，因为这必腐朽的肉身重压着灵魂。这属于土的寓所，迫使精神多虑。世上的事，我们还难以测度；目前的事，我们还得费力追求。那么天上的事，谁还能探究？你若不赐予智慧，从高天派遣你的圣神，谁能知道你的旨意？这样，世人的道路才得修直了，人们才可学习你喜悦的事，赖智慧，获得救援。